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来自门头沟的一名基层宣讲员，用动情的演讲还原战争中最残酷的真实。 鬼子把连没将连拉带拽呀，拖出了牢房，绑在了炮楼对面的一棵柏树上，击中了十几门小钢炮，要把它炸死。炮声响了，连没将壮烈牺牲。 他坚持8年担任中国抗战纪念馆义务讲解员，年近古稀却依旧满怀热情。 我觉得应该告诉下代，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好了，更应该有一种魂，一种民族的魂。 他用最柔情的讲述感染着观众，让英烈们的事迹不再被时间的波涛吞没。 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他牺牲，他心甘情愿，他早做好准备了，可她也是个妈妈呀，她也有儿子，她多牵挂自己的孩子呀。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从上周起，京华英雄百姓宣讲团开始在各区县巡回宣讲，为大家再现吉鸿昌、杨金花、包森、连维江等抗日英雄的故事。而作为每次宣讲的压轴，由来自门头沟区的王秀花老人讲述的连维江的故事，总是能为整场宣讲掀起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请到百姓宣讲团的宣讲员王秀花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中国抗战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在抗战馆，孩子们称呼王秀花为奶奶，而王奶奶呢也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为孩子们讲述历史。王奶奶您好，在宣讲中您讲述的是连维江的故事，那我们知道连维江是门头沟区上清水村人，您也是上清水村人，是不是之前对连维江的故事就比较熟悉了？ 这次呢说让我讲连维江，我一看，哎呦，这不是我们上清水人吗？以前呢，因为在清水有一本书叫《清水河畔》，讲的就是我们上清水的一些英雄烈士的故事，所以当时一说连维江，我马上就有印象，我就说正好我也是清水人，又讲我们清水人的英雄，自己感觉特别荣幸。清水当时在抗战时候，很多人都是参军参战的，斋堂有个烈士纪念碑，光这上有名的就472个人呢。所以当时这是革命老区呀，参军参战的就是英雄人，确实涌现出了不少。 在宣讲中，王秀花老人这样讲述： 1938年，八路军来了，24岁的连维江看到了希望，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跟着乡亲们一起打滚子、炸炮楼，他作战勇敢。还经常能想出好多打鬼子的办法来。一提起连维江，鬼子就害怕得不得了，把他恨透，想尽各种办法要抓住连维江。1941年6月的一天， 连维江从田子村执行一项任务出来，刚出村口就中了鬼子的埋伏，100多名日伪军端着枪就扑上来了。一个认识连维江的汉奸转身就向鬼子报告：“太君，他可就是连维江。”鬼子抓了连维江，就好像得到了一个宝贝，想撬开他的嘴来消灭当地的抗日武装。先是封官许愿，封连维江为大队长，将来可以和妻子一块吃香的喝辣。连维江可经得起这种诱惑，我是中国人，死也不当狗汉奸。鬼子队长山崎见什么招都使了，还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决定把连维江处死。鬼子把连维江连拉带拽的拖出了牢房，绑在了炮楼对面的一棵柏树上，击中了10几门小钢炮，要把它炸死。炮声响了，连维江壮烈牺牲。鬼子走了，乡亲们流着泪把连维江支离破碎的尸骨收拾起来，埋在了山下的苍松翠柏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您在宣讲的时候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哈。您在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应该也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做了很多的功课，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对您触动特别大、印象特别深的东西呢？ 接受完这首任务以后呢，正好现在呢在我们门头沟有一个博物馆也正在展出，做这个烈士的这展览，所以我到那儿去了2次。因为咱们今年呢是抗战70周年，从基层呢就特别重视这件事儿。我住的是大峪越剧园，大峪办事处呢很重视这件事儿，他也成立一个宣讲团，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呢就组织我们宣讲员去到了王家山惨案的遗址这个村子。当时我们一看到这村子，因为它被火烧了的呀，一片哎呀残墙断壁，心里那种震动啊特别大。日本鬼子，我说当时在咱们中国老说散光、烧光、杀光、抢光，这个惨案40多人活活烧死的，多少年以后人到这房子看的时候都有那个就人挣扎的时候那种痕迹啊。我说老人说起来唱起来为什么都有那种感情。咱们小时候就是听我妈就讲过这事儿，就是老人就讲王家山惨案死了那么多人，让日本鬼子活活烧死了，所以我妈他们都会唱一首歌，就唱那首歌，就是冷风啊吹来呀阵阵寒呐、啊、完了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呢就都唱出来。哎呀，唱的人心里头就特别特别难受，就是摘上穿的人几乎都会唱这首歌。所以这次呢当时办事处呢说你就讲王家山惨案吧，我说行，我就写上，我说火烧王家山，我说这是那个门头沟人这刻苦的这种记忆啊。再加上大家伙在写稿的时候真的一次次推敲怎么把这文章讲的都是让大家伙更生动更受教育，所以最后把这毒气案呢什么都加上。这毒气案呢我就知道有毒气案这事儿，但是具体的不知道。等我再一看，哎呦，我说400多人呢、啊、当时真是他们说就是以运动会为名义把这些学生还有那老百姓都集中在草场上，开始放烟幕弹，放完烟幕弹以后呢一会儿在人群中他们就放了毒气毒瓦斯。当时老百姓还不知道呢，说以为要烟雾弹一会儿就没了啊，这毒气弹一下好家伙嘴逼着人就开始流血呀，有的跑远点可能受毒浅一点，但是那流血的人呢这别人就赶紧找水给他们洗呀弄什么的，400多人中毒啊。后来确实这案件经过审判了都证明啊。 王秀花老人把这些感受写进讲稿里，每当想起那些惨痛的历史，他总是激动的老泪纵横。 在连维江牺牲后，驻扎在斋堂的日本鬼子还把几个村子的百姓和学生集中起来，在人群中放毒气， 两个人口鼻流血，400多人中毒，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杜家庄毒气案。日本鬼子还在王家山村把48名老人、妇女和孩子关进一间屋子，点起大火，42名无辜百姓被活活烧死。 当时我那孩子就看了，说妈，火烧王家山，王家山着火了。他反正有点逗我的意思哈、啊，说妈，你说是刻苦的记忆，说对你们这代人，对我姥姥那代人都是刻苦的记忆，可是我们年轻人就不是刻苦记忆，我们记忆没有那么深，也没有那么强烈，像你们马上就唱这歌，那种感情马上就唱的就是心碎似的哈、啊，就哎呀特别难受。他说，可是我们这代人，我们年轻人这感受就没有你们这样。哎呦，他说了以后，对我确实是一个强烈的震动。我说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现在70年，我们为什么要缅怀这些英烈？对我就是个触动。我说我们传承，我的父母这辈传承给我了，我没有给传承到下一代呀。我说过去老说不吃二便苦，不受二茶罪，我们要什么一代代记住我们的好日子是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说可是现在我们管过好日子了，现在多少年轻人还记住我们的英雄了，还记住他怎么牺牲的了呢？到时候在面对火烧王家山，在这村里烧死这40多人这个房子的面前，我就问这些年轻人，我说在没宣讲之前，你们谁知道王家山惨案这件事儿？这几个孩子都说都不知道。 他们都是门头沟人。 都是门头沟人。我说你们都不知道，这不赖你们，这是我的错，我们有罪，我们应该把这个传承下来。所以对我就是个震动，我确实对这个宣讲做了准备了，把这些英雄的事迹，把这些日本在咱们中国对老百姓欠下的血债，我觉得应该告诉下代。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好了，更应该有一种魂，一种民族的魂。 我们要时刻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我是抗日老区的女儿，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讲解志愿者，我要把英雄的故事、民族的正气讲给更多的人听。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父母都在给儿孙们讲述着人民英雄的故事。谢谢大家。 我们也知道您是在退休之后才去的中国抗战纪念馆做义务讲解员，其实您之前从事的工作跟这个领域还是差距比较大的，是什么机缘巧合让您想要去做这个尝试呢？ 当时我也是偶然的机会看一张报纸，哎呦，抗战馆招聘志愿者呢，我心想，你说这退了休在家就是个遛弯做饭啊，也没什么事儿，我说不成我试试去，这不儿子就说，妈你去吧，去我陪着您去。这我儿子就陪着我去面试的，回来拿的那稿也挺多，我就早上背晚上背，反正没事就老是背这词儿呗，可是就记不住，确实背起来特别费劲，背了上句就忘了下句。所以当时就是我说， 那会儿您是56岁了， 56岁了啊、后来我儿子也挺说，妈你别这么背了，你毕竟岁数大了，你记忆力不行，可是你理解力有啊，说你去上那个抗战馆，你去听听人家讲解员怎么讲，这么着呢就是你理解了你再记，这么就好了，比你这么愣背你也太受罪了。 后来我觉得我儿子说的话也有理啊。我那会儿是除了礼拜六礼拜日，我要我儿子说，妈你也别太累着了，也得注意身体哈、啊。所以从礼拜二到礼拜五我就天天让他两管，就去看展板呢，听他们讲啊，一遍一遍的那么听。哎，我觉得这办法，我听他讲啊，赵一曼是这么个故事，杨靖宇是这么个故事。哎，我反正听着就觉得那个蒋介石该怎么讲啊，怎么跟人说呀，反正就跟人学吧。可是真正讲不敢讲。那个负责我们志愿者那人说的，阿姨来观众了，您讲讲。我说我不敢，我说下回吧。结果等我再来一批，阿姨您上去讲去吧。我说我还是不敢，我还是害怕。就这么来回几回，最后这个负责志愿者的这人确实挺好的，对我也是一种爱似的啊。他说的，阿姨你干嘛来了？你怎么不讲啊你？他说，我说我就是害怕，我就上不去。后来他说，阿姨你这么着，那来了一个人，就看样就是个农民工哈，他说你去给他一个人讲去，你慢慢一个人一个人的讲。我说行，我就去了。我说我给您讲讲好吗？人说好啊。哎，我就开始给一个人讲，一个人讲，哎，我觉得反正一边走一边说，他觉得也挺好的。我说这办法还行，所以我就这么讲吧。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哎，越讲越讲，就赶上前去讲去了。讲呢，但是呢，还是就是背词儿，生硬。哎呀，这怎么让老百姓爱听啊？人就觉得，你就是讲，我这么一听哈、啊。后来我想，怎么让人家爱听我讲啊？就有一次呢，就是他们那儿的一个就是研究员，他原来是抗战馆的副馆长。正好不是退休了吗？但是他一直呢在做培训工作，就培训他们那儿的新的讲解员。当时我们也都在场啊，他就讲赵一曼，讲完以后，因为赵一曼就在第一部分，一般人家讲的时候呢，就说观众给你鼓掌，也都在最后，出于礼节也好，讲得好也好，都是最后鼓掌。当时跟我们示范讲解，他讲赵一曼。哎呦，讲完以后，当时在这个展厅的人都给他鼓掌。哎呀，我就觉得我眼睛好像一亮似的啊！赵一曼可以这么讲， 他是怎么讲的？ 他就是过去我就讲，赵一曼是我们的抗日民族英雄，坚贞不屈，铮铮铁骨。他是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母亲。哎呀，后来我就觉得这母亲跟孩子这距离太近了。所以后来我想，我说我得动脑子，我也要这么想。我说你看这个赵一曼抱着他儿子照那张相片的时候，因为哪个母亲不疼自己的孩子呀？可是这张照片照完以后，赵一曼再也没见过他的儿子，就把他儿子送走了，送到别人家里去抚养。作为一个妈，什么心情啊？而且呢，到东北以后，牺牲之前都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后来我再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我们都有和母亲的一张合影，那是幸福的一张照片。可是赵一曼和儿子这张照片照完以后，赵一曼就把儿子送到别人家里去抚养。妈妈去哪儿了？去了抗日的战场。所以我就这么去讲，当时我在这个背词儿的时候，我得组织我的那个去怎么讲啊，给我儿子讲，吃饭时候讲，反正你想他们回来上班也一天了哈，谁愿意老听你天天叨啰叨啰的呀？给我老伴儿讲，我老伴儿反正你就得听我讲是吧？你爱听不爱听的，你听我讲啊，再讲一遍赵一曼，就老是就这么讲。后来有一天晚上，那个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说妈，我今天晚上那个在外边吃饭啊，我当时就跟那个急了似的。我说儿子，你可早点回来啊，你回来再听你妈讲一遍赵一曼。后来我儿子说妈，别说敌人怕赵一曼了，现在我都怕赵一曼了。所以就老这么讲，老这么讲，哎，就学习。有一次呢，就是在一二九的时候，正好六所大学的学生都到那儿去参观，搞纪念活动呢。所以就在赵一曼这儿呢，我就给大家讲赵一曼。一 因为这是第一部分呢，是吧？我就想赵一曼，等我结束的时候，我说我们大家要记住他，民族英雄赵一曼，伟大的母亲赵一曼。哎呦，我讲完以后，我真没想到，当时大家一下就鼓起掌来了。哎呦，我当时都我都说不上我那种心情。哎呀，我说这是大家对我的肯定，但更是大学生们对赵一曼对英雄的一种崇敬啊。所以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我觉得我一定要讲好赵一曼，讲好杨靖宇。 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是来自门头沟的一名基层宣讲员，用动情的演讲还原战争中最残酷的真实。他坚持8年担任中国抗战纪念馆义务讲解员，年近古稀却依旧满怀热情。 我觉得应该告诉侠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好了，更应该有一种魂，一种民族的魂。 他用最柔情的讲述感染着观众，让英烈们的事迹不再被时间的波涛吞没。 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他牺牲，他心甘情愿，他早做好准备了，可他也是个妈妈呀，他也有儿子，他多牵挂自己的孩子呀。 您这一讲就是8年时间，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您一直在感染着您的观众，那您有没有被您的观众感动过的时候？ 我就说观众对我的影响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啊。有一次呢，就是4个1年级的孩子，家长也是带他们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们讲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因为还有别的观众啊。就讲到那以后呢，因为我对孩子讲的时候，我都是最后我要让他们记住什么。我一想，既然来了，你记住赵一曼，记住杨靖宇，记住王二小，那么记住一个，就我就觉得就是收获，毕竟孩子小。所以讲完狼牙山五壮士以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孩子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他们，狼牙山五壮士。哎，这会儿因为这孩子都在我面前呢，一个孩子就说，奶奶不是五壮士。我说我就这么一愣的机会，他马上一转身就站在那个雕像旁，就这么说，拍着胸脯，加我6壮士。哎，紧接着那几个孩子就都过来了，还有我呢，奶奶。哎呀，当时说实在，我眼泪都出来了， 特感动， 特别感动。我说孩子，你们都是好孩子呀。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有句话，谁说雕像没有生命？英雄的灵魂已经升华成了一种精神，正在铸就着一个个美丽的人生。我说我的讲解就是这么神圣。所以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对我触动挺大的，就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抗战馆要是迎接咱们这70周年，所以这展览要重新布展，我就到那个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我去当志愿者去了。当志愿者呢，因为我要在展厅里熟悉词什么的，我正在展厅里呢，我就听着几个孩子在喊，武媚娘在哪儿呢？武媚娘在哪儿呢？武则天在哪儿呢？这些孩子一边走一边嚷，我就说，孩子们在这儿呢，过来吧你们。这仨孩子就跑过来了，梳着小马尾辫。我说你们看，这就是武则天、武媚娘。这仨孩子呀，特别陶醉似的，武媚娘真美呀。我说美吧，她还特别有才呢。我说孩子们，我给你们讲讲好不好啊？好啊，我就给他们讲。讲完武媚娘，我就讲咱们红军长征的女战士，一边走呢就讲到赵一曼了。赵一曼呢，这会儿她有一个声音，就是她给儿子写那封信。我说孩子们，你们过来听，这是一个妈妈在牺牲前给儿子的一封遗书，你们仔细听。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看这妈妈长得美不美？我说她是共产党员， 他牺牲他心甘情愿，他早做好准备了。可他也是个妈妈呀，他也有儿子，他多牵挂自己的孩子呀。我所以呢，他在上刑场的火车上，就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给他的儿子留下了这封遗书。妈妈第一句话说什么呀？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而最后母亲说什么呀？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与车主。我说赵一曼牺牲时只有31岁。我们要记住我们的民族女英雄，也要记住这位美丽的妈妈。我讲完以后呢，我还接着给孩子们讲。这会儿我一看呢，时间就要闭馆了，还有10分钟吧，也就是，我就赶紧结束了。这时有一个孩子就拿出了一个纸叠的一个绿色的玫瑰花，说奶奶，送给您一朵绿色的玫瑰花，您辛苦了。我说孩子，谢谢你，这玫瑰花太好看了，是你叠的吗？他说不是，这是老师叠的送给我的。我说哎呀，太珍贵了。我说这么着吧，这朵玫瑰花你保存着吧，因为是老师送给你的，多珍贵呀。他说不，奶奶你辛苦了，您收着吧，我们就送给您，您太辛苦了，给我们讲了半天了。这会儿呢，他孩子的妈妈就过来了，说赶紧走吧，要闭馆了，咱们赶紧走吧。这孩子就冲他妈说，我们不走呢。他马上跟我说，奶奶，刚才您讲那个最美的妈妈，她那照片在哪儿呢？哎呦，我脑子，最美的妈妈，她说的是赵一曼呢。我说孩子们，那张她抱着儿子那张照片在1层郝家峰展览，在那里就有。这三个孩子扭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们找最美的妈妈去了，找最美的妈妈去了。哎呀，小辫一颤颤的，仨孩子跑远了。我就看着这个玫瑰花呀，心里就特别感动。他们进来的时候要找最美的武媚娘，他们走的时候要找最美的妈妈。我就想，孩子呀，他都有一个英雄的情节，我们就得传承这种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您应该也是花费了特别多的精力去把自己的讲解变得那么的生动，那么的深入人心，是吧？您平常都做了哪些工作？ 我身边的这些讲解员们，他们确实讲得挺好。我就说从抗战馆哈，从馆长到工作人员，他们都有一种传承那种精神，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就想，我是志愿者，这么大岁数了，我想要有我的风格。我就看电视，老故事啊，一些什么的，这电视凡是演着抗战的，我就看，看回看，看完回看，我就记。一点点的来回倒，来回倒，我记着啊，他怎么讲的？他这边讲的时候怎么感染我？我怎么去跟孩子讲？你看，我现在就想，我给孩子讲，我怎么能把孩子拉住他？我有一次啊，我去上我表妹他们家，这个孩子他跟我说一句：“奶奶，你给我买本奥特曼的书吧。”我说：“你为什么要买奥特曼的书啊？”奥特曼特别棒，我佩服奥特曼，他勇敢，能战斗。我就佩服奥特曼。我说好吧，我就跟我儿子，我说你赶紧从网上给他买这本书，我也先翻翻这个奥特曼怎么回事。这回我就知道奥特曼了。所以孩子们一来，我说孩子们，我问问大家啊，赵一曼是谁知道吗？不知道。我说奥特曼知道吗？知道。我说你们都知道奥特曼，还佩服奥特曼，今天我给你们讲个女英雄，她叫赵一曼。这个女英雄啊特别棒，铮铮铁骨啊。所以我就从这儿开始讲，孩子们听得特别爱听。有一个孩子你知道吗，周六他妈带他去了跟那儿听，等周日我去又去了，等第二个礼拜六的时候他妈带着他又来了， 后来他妈就说，孩子说我不上奶奶家，我去抗战馆听那个奶奶讲故事。后来我就想，我说虽然他没记住什么，但是他就知道听故事，这对他是一个感染。 那您在家，家人应该也给您挺大的支持吧？ 对， 你看你老站着电视是吧？ 对，家里对我支持太大了。去年十月份，我老伴儿突然出一件事儿，他的脸和手全被烧了，他双手都进行了植皮。40多天以后呢，我老伴儿出院了，就到年底了。出院以后，他手不能动了，都是包着呀，所以他吃饭、生活什么的全得靠我来照料。就在12月12日这天，我们都在看电视，因为都知道13号是南京大屠杀的国家公祭日，所以我们老伴儿啊也知道我心里特别想去抗战馆，真是那种心理。因为在那个9月30日的时候呢，我老伴儿跟我一块儿去的，那时不是烈士纪念日吗？他说抗战馆肯定去的人多，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说对，你也当志愿者去。他说对，我也当志愿者去。他也去了，你想想，一天就是从上午到下午去的人确实特别多。我在展厅讲解，他在大厅里就给大家发花，缅怀这些英烈们。等到晚上的时候，我说累吧，他说不累是假的。他说可我也是志愿者了，就挺自豪的。所以到12号那会儿，我们俩就这么看着电视，他肯定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我特别想上抗战馆，可是我不能去呀、啊。他这样，他吃饭怎么办呢？自己都吃不了饭，我送外卖，他连门他都开不了啊。所以我都想过这个事儿，我说不能去，我得伺候他。后来他就说：“明天你去吧，抗战馆来的人多。”其实他特别理解我。等晚上的时候呢，我儿子就回来了，他说妈您去吧，我伺候吧。我就说知我者真是家人呢。 其实不光是家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您还在坚持，这么多年来您住在门头沟，离抗战馆应该说距离也不算近，您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都是坐公交车，来回不到4小时吧，3个多小时。堵车反正就时间长了，没人说来回就得照着4个小时了，有时候。 平时都是几点就从家出了？就是 我一般7点多就觉得我得去，我要不去，我就觉得好像人家在等着我似的。人家要去了呢，人家可能想听我讲呢，人家要带孩子去了呢， 就是打算一直这么坚持下去。 反正。我现在挺注意我的身体的，我就说我一定要好好讲，能讲到什么时候我就讲到什么时候去。 那咱们现在像中国抗战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都是什么年龄阶段的呢？ 都有，现在大学生挺多的，有工作的。我们那有个小伙子，他也是上班的，才30多岁吧，35、36岁，他就一去了以后，哎呀，特别爱这工作。他说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可以看出咱们历史的传承工作也是在代代相传的哈。好的，感谢王奶奶今天做客我们的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下面的节目。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朝辞白帝彩云间，疑是银河落九天，不识庐山真面目，可恨之人也可怜。那位说确定吗？啊，这个得两说着。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广东肇庆那个地方，说是啊交通肇事案导致受害人死亡。呵，仨人骑一辆摩托车，就是中间是驾驶员，前后一边带一个呗。这仨人骑摩托车打后的，哐，让一机动车给撞了，当场撞死一个。那俩在医院里面抢救也没救过来。那位说到底是为什么呢？嘿嘿，酒闹的， 而且这还不是男人喝酒，是吧？这是一位呵，酒中女汉子，什么人呢？姓郭，郭大嫂。郭大嫂啊，这个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这她现在的丈夫，两口子结了婚，后来呢一块呢。